编年记上第九章，全以色列都统计了，且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。犹大人因犯罪作恶，被掳往巴比伦去。最初回来住在自己城内复业的是以色列人、司祭、勒位人和献身者。迁回耶路撒冷的有犹大、本雅明、厄弗拉因和莫纳邪的子孙。犹大的子孙中有阿米胡德的儿子乌泰，阿米胡德是敖莫离的儿子，敖莫离是伊莫离的儿子，伊莫离是巴尼的儿子，巴尼是犹大的儿子培勒兹的儿子。舍拉人中有长子阿撒雅和他的儿子们。泽纳黑的子孙中有耶乌尔，他们同族兄弟共计690人。本雅明的子孙中有莫舒兰的儿子撒路，莫舒兰是何迪亚的儿子，何迪亚是哈斯奴阿的儿子。此外尚有耶路罕的儿子伊贝南雅，乌奇的儿子厄拉，乌奇是米格离的儿子，又有舍法提亚的儿子莫舒兰，舍法提亚是勒乌尔的儿子，勒乌尔是伊贝尼亚的儿子。安加西他们同族兄弟共计956人，这些人都是各家族的族长。司祭中有耶雅达、约雅黎布、雅金和希尔克雅的儿子阿扎里亚。希尔克雅是莫舒兰的儿子，莫舒兰是扎多克的儿子，扎多克是莫纳约特的儿子，莫纳约特是阿西图布的儿子，阿西图布是天主圣殿之长。此外有耶洛罕的儿子阿达雅，耶洛罕是帕士胡尔的儿子，帕士胡尔是马尔基亚的儿子，还有阿迪尔的儿子马赛，阿迪尔是雅赫泽纳的儿子，雅赫泽纳是莫舒兰的儿子，莫舒兰是莫史勒米特的儿子，莫史勒米特是伊莫尔的儿子。连他们同族的兄弟家族的族长共计1760人，为天主圣殿服务都是有本领的人。勒位人中有哈熟布的儿子舍玛雅，哈熟布是阿次黎刚的儿子，阿次黎刚是哈沙比亚的儿子。以上是莫纳黎的子孙，还有巴科巴卡、赫勒士、加拉尔和米迦的儿子马塔尼亚。米迦是齐格黎的儿子，齐格黎是阿萨夫的儿子，还有舍玛雅的儿子敖巴迪亚。舍玛雅是加拉尔的儿子，加拉尔是耶杜通的儿子，还有阿萨的儿子贝勒基亚。阿萨是厄尔卡纳的儿子，厄尔卡纳居住在乃托法人的村庄内。守门者中有沙龙、阿古布、塔尔孟和阿西曼，他们的兄弟沙龙为首，直到现今他们看守东面的王门。他们曾做过勒位营内的守门者。沙龙是科勒的儿子，科勒是阿比亚撒夫的儿子，阿比亚撒夫是科拉黑的儿子， 他家族内的兄弟科纳黑人担任敬礼的工作，看守会幕的门建。他们的祖先曾在上主的军营中防守营门。厄勒阿扎尔的儿子佩乃哈斯曾做过他们的首领，愿天主与他们同在。莫舍勒米亚的儿子泽加里亚曾看守会幕的大门，被选看守门建的共计212人。他们曾在本村庄内登过祭，达卫和先见者撒穆尔给他们派定了这职务。他们和自己的子孙在天主的圣殿及会幕门口任守卫之职，守卫东西南北四方的大门。在村庄住的同族兄弟每七天应依时来同他们换班，因为四位守门之长是勒卫人，应常值班看守天主圣殿的厢房和库房，所以应在天主圣殿的四周过夜，因为他们有守护和每晨开门的职责。他们中有些人照管行礼的器皿，衣束取出，圆束送回；有些人照管用具，圣所内的一切用具，以及面粉、酒、油、乳香和香料。但用香料配制香液是司祭子孙的职务。勒卫人马提提亚，科纳黑族人沙龙的长子，负责照管烤饼的事。他们的弟兄科哈特的子孙每安息日照料备制供饼的事。这些是歌咏员勒卫家族的族长，住在厢房内，不做别的事，只日夜执行自己的职务。以上是勒卫家族按家系在耶路撒冷的族长。住在基贝红的有基贝红的父亲耶伊尔，他的妻子名叫马阿加，他的长子阿贝东，其次是祖尔、克氏、巴尔、乃尔、纳达布、格多尔、阿西约、泽加里亚和米科罗特。米科罗特生史曼，他们兄弟彼此为邻，住在耶路撒冷。乃尔生克氏，克氏生撒乌尔，撒乌尔生约纳堂、马尔基属雅、阿比纳达布和伊士巴尔。约纳堂的儿子莫离巴尔，莫离巴尔生米迦，米迦的儿子佩东、莫勒克、塔勒雅和阿哈兹，阿哈兹生约阿达，约阿达生阿勒莫特、阿次马韦特和齐莫离，齐莫离生摩扎，摩扎生比纳，比纳的儿子勒法雅，勒法雅的儿子厄拉撒，厄拉撒的儿子阿泽尔，阿泽尔有六个儿子，他们的名字是阿次黎刚、波格卢、伊士马尔、沙里亚、敖巴迪亚和哈南。以上是阿泽尔的儿子。